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61面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难知难见，净言素云：明知佛难，甚当佛识。明知未知，目睹称见，此皆难也。诸佛经道，难得闻等，明法难闻，于中先民经教难闻呐。这是经上的第二句啊，难知难见，随慧远大师解释得很清楚啊，这一句经文是说明，直就是遇，我们遇到佛是非常难得的一桩事情。为什么呢？生佛当时，你出生到人间跟佛同一个时代，这叫知，就遇到了。跟佛虽然同个时代，你有没有见过佛？经上说，舍卫大臣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了不少经典，这个臣呢，确实在古时候是大臣，居民十万人啊，古代十万人的城市确实是大臣，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佛啊，佛每天出去徒步见过，有三分之一的人呢闻名没见过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连名都没听说过，都不知道。生在跟佛同时代，同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啊，不见得人人都认识，人人都知道，这真难事啊。遇佛那是很有福报啊，啊，没有福报的人呢遇不到，遇菩萨、遇阿罗汉、遇善知识，都要有福报、有缘分啊！这是提醒我们要珍惜啊！诸佛经道，经是经典，所说的这是经典，道是修行的方法，这道路难得闻等，不容易得到，不容易听到啊。那么于中先说啊，这个经教难闻，熟得经卷呢，名之为得，这个得字你得到这部经典，耳听悦闻啊，我们听到有人讲这部经，听到有人读诵这部经啊，亦可临诵名之为德，这个诵名就是念佛，名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称颂名号啊，哎，你听到了也叫德啊。所以耳参呢，参呢是采取的意思，我们听到了。这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一句佛号你在一生当中听过一次，这个名号印在阿赖耶识里头，这是阿弥陀佛的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灭，生生世世都跟着你走啊，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来生后世又遇到缘了，再听一声阿弥陀佛，你的印象就更深了，把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种子就提起来了。啊，所以眼见耳闻啊，都得无比殊胜的利益，但这个利益不在这一世。啊，那么这一世我们得到的利益，你就可想而知。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习过啊，所以听了欢喜啊，听了正法愿，真正要到极乐世界去啊。那听这部经，这部经的内容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还详细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做了一个比较啊，让你的印象更深刻更清楚，你有所选择。只有彻底明了的人，他才有正确的选择啊，知道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乐啊，这是要我们冷静细心去思维观察，你就明白了啊。这个世间人以为是乐，佛说了一句话说得好啊，殊不知乐是苦因。哎，现在很快乐，死了以后到三途又苦了。为什么到三途去？享乐的时候造罪业了。啊，造什么罪业？贪嗔痴。享乐的时候是不是在造贪嗔痴？啊，自己纵欲贪图名闻利养的享受，贪心是魔鬼道。如果有人张盖了你的贪，这个贪欲，你就成为，甚至造杀业啊，地狱道去了啊。愚痴，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认假不认真，听骗不听劝，这畜生道去了啊。你能把这个东西看清楚看明白，你就不会干这些傻事了啊。释迦牟尼佛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很年轻19岁他就搞清楚搞明白了，把王位放弃了，荣华富贵放弃了啊，去求道。取什么道呢？了生死出三界的道释迦牟尼佛 用哪一个法门成就了道业。弥陀经上说的，我们念弥陀经都含糊笼统啊，没留意啊，奥耶大师给我们点出来，那这才恍然大悟。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一个点醒，我们要感恩欧耶大师，从来没有人点醒过。经上说他在五浊卧室啊，难行能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成佛。那无著卧室难信能信，难行能行，就是念佛法门啊！大家不相信，大家不肯干了，他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做样子给我们看，我们这才能相信，这才能发心，以世尊做榜样，认真跟他学习。一生虽然讲那么多经典，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说，这什么意思啊？无量寿经传到中国，从汉到宋800年间12次翻译，这是不是佛力在加持？如果不是佛力加持，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金刚经》大家非常熟知的，这是佛门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传诵非常普遍啊，它只有6次翻译，无量寿经加一倍12次翻译。啊，是耳听，这叫闻。古人诸佛经道难得难闻啊，得到不容易，听到不容易。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术特别发达，所以经典大量的印刷得到容易啊。60年前我学佛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经典的话，就触动深深。为什么？真难得。我们想得到一部经典，到哪里去找？到寺庙找大藏经去抄啊，那时候没有影印，你只有自己手抄。一部经有的时候抄一两个月，啊，真难得了，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这么低廉的成本印刷这样精美啊，我们要格外珍惜。那我们是过来人，经过那一段苦难的日子，找不到经的，超过经的，所以对经典非常珍贵呀。啊，现在人没有看到这个现象啊，认为太多了，很容易得到啊。 所以都不重视啊，都不知道爱惜。啊，这也许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富贵学道难啊，他太容易得到了，他不珍惜。欲善之时，闻法能行呢，此亦为难啊。遇到真正善知识，听到说法能够去修行，这个难。啊，我讲经这么多年，在我身边的出家中在家中，可能在家中修行比出家还好一点啊！我也是耳闻呐、耳闻我自己都吓呆了。天天讲经，这些出家中听经啊，彼此都互相说：“这是师父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我们听的。”我也承认，为什么不是说给他们听的？因为他们不听嘛，说了也没用嘛。啊，这个跟我一辈子什么也没学到。啊，所以我们回想，我在台中十年，李老师讲经确实，我一堂都不放过的。啊，在哪里讲我都跟到哪里，啊，我们是长随众啊，啊，长随众有十几个人，啊，老师讲经啊，字字句句都是为我讲的，我们是这样的心态呀，所以能学到一点东西。老师是给别人讲，不是给我讲，那我不就什么都学不到啊？那十年不是不要跟了？所以你能学到多少东西？说实在的话，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后得来的弟子，把它集结成经典，流传给后世，我们今天得到了。展开经卷，字字句句是为我说的，不是为别人说的。与别人不相干，我才能看得懂经呢，我才能体会到意思啊！在马来西亚。有一次我跟马哈迪长老聊天啊，谈到我告诉他我读古兰经，我是什么心态，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古兰的意思你不能领会啊，我读新旧约读圣经，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我才了解他所说的什么啊！这就是印祖所说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你读诵你听讲一点沉浸心都没有，你什么都得不到啊！那么没有跟我见面的，他们在网络上听见，在电视荧幕前面听见， 他有我当年学佛的那个心态。法师字字句句是为我说的，他就得利益啊，他就真学到了。如果说法师讲的是为别人，与我不相干，他什么都得不到。诸佛如来，化身大士，讲经教学，是以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慈悲心，普为一切众生呐、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呐、啊。那他能接收多少呢？那是他心态的问题。那印祖所说的，你有几分诚敬，你就得几分利益。那我曾经说过，啊，我用慧能跟神秀做比喻，啊，神秀大师追随五祖，时间长久啊，总有十几二十年呢、啊。啊，成为神秀座下、五祖座下的大弟子啊。啊，五祖的法没传给他，传给一个大家根本不认识的慧能。什么原因？我用这个作品，神秀的五祖有百分恭敬，神秀得的利益是百分利益。那慧能对五祖是万分恭敬，他得的是万分利益，所以一本传给他了，没传给神秀。你就想到这个跟老师在一起时间长短没关系，听经多少也没关系啊。神秀可以说五祖说法神秀一堂不缺，而五祖说法慧能大师一堂都没听过只是最后召见半夜三更在方丈室里面跟他讲经论经大义，他就上了这么一堂课，一生当中就听这堂课啊，我们估计不超过两个小时啊，他得万分利益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祖师大德、中国古圣先贤无不是教给我们直下承当，这一句话重要。佛对谁说的？对我说的。那孔子对谁说的？对我说的。啊，叫直下承当啊，你就全得到了。啊，你要客气也不敢当，不愿意，那好了，那你什么也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祖宗恩德的加持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也看你有多，你的心态是什么。加持的力量跟你的心态一定成正比例。啊，你要真心啊，要真正能理解，真心深解， 你才能得到。如果你发心依教修行，为人演说，哦，那个加持的力量就大了，往往出乎你意料之外啊。为什么呢？你不为自己，你为别人，为众生啊。这个心态跟佛菩萨心态完全相同啊。佛菩萨没有一个是为自己，都是为一切众生啊，没有自己啊。所以底下为我们解善知识，善知识者，什么叫善知识啊？善为与我有益，导我于善道也，这叫善啊，对我有好处啊，对我有利益了，能够引导我向善道啊，这善啊。知为知心，实为实心，那知什么？心心相印。我跟这个人志同道合啊，这叫知啊。识认识他啊，认识这个人的形状，这认识他的人，合起来叫善知识。法华文具四，四是第四卷。文明为知，这又是个解释。见行为识啊，我听说这个人的名字没见过面啊，这知啊，见过面的时候这是识。识人亦我菩提之道啊，也是利益，业也是增长啊，它能够帮助我增长菩提道业。这个人就是我的善知识啊。故曰，故此知识二字为知心识心之意。善知识呢，也称善有，相识相知，导我于善之人呐、啊，成为善有啊。啊，《华严经》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对五十三位善知识都称为善有。啊，确实相识相知，引导我于善。啊，善中之善，无与伦比之善，是什么？是西方极乐世界。今天阿弥陀佛，释迦世尊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这是无比的大善呐、啊！我们要是认识这两个人呢、啊？这两个人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啊！啊，是我们的真正的善友啊！我们要亲近他， 啊，他在哪里？读诵经典就是亲近他，分享学习心得就是亲近他。古人有所谓，即神如神在，这个心多善。我们展开经卷，面对经文，就像阿弥陀佛在我面前跟我说这些话啊，释迦佛在面前为我介绍，要用这样的心去读诵，去受持，你才真正得到利益啊。现代这一代的年轻人比过去有很大的差距，啊，这个过去要指一个世纪，我们都比不上啊。一个世纪之前的念书人、读书人，真的有君子之风啊，风范还在呀。认真努力啊，有那一份诚信的意思啊。这一百年之内呢，这种心态啊逐渐就淡薄了越来越少了啊，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就不多了啊，我能遇到三位善知识啊，他们热心来教我，我很感谢啊。很多人为我庆幸呢，庆幸说我的运气好啊，我也曾经冷静思考啊，这什么原因？还是印光大师讲的诚信啊，我还有那么一点点诚信。那换一句话说，别的同学连我这一点点诚信都没有，我这一点诚信在一百年前善知识是不会理我的，为什么呢？不够，只有一两分诚信不够。可是在现在已经没有诚信了，这一分两分也很可贵呀，也不容易呀。啊，所以他就不舍弃我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人应当要谦虚，不要跟现在人比，跟现在人好、哦、好像我觉得很了不起，跟古人一比就比下来了，差远了啊，你的功高我慢就消掉了啊，你的虔诚恭敬心就升起来啊，我们现在这个几分恭敬心算什么啊？所以展开经卷看不透啊。古人说的我们自己也知道，经典里头字字句句含无量意，那无量意我们能看到钱看到多少 啊，你也是瞧不起释迦牟尼佛，瞧不起孔子。啊，那是封建时代，落后时代，你要这样说他。他们对于这些经典字字句句真的是无量意。我们今天甚至一个正确的意思都没看到，所看到的全是偏的，全是邪的。为什么？我们的心邪，我的心偏，偏心看偏的，邪心看邪的，邪的啊，没有正念。所以正的东西你一点没看到，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心要是正了，你态度也正了，你的行为也正了，啊，你有几分正都表现在外头。瞒不住的啊，瞒那些无知的人，他不知道。真正有学问、有道行的人，你瞒不住，你一眼就看穿了，不说而已。啊，人家有德行，不说你。所以，欲真之时，要用真心。啊，一则总得有几分诚意，你才真正遇到真正的利益。否则的话，遇到等于没有遇到。底下引用圆觉经大疏曰，啊，十五是第十五卷，善能知真是妄，知病是药，名善知识。这是从对知上来说。啊，这个善知识为什么称他善知识？他知道真妄，哪是真哪是妄，凡夫不知道啊。道德仁义礼是真，贪嗔痴慢疑是妄。他们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啊，就决定不敢妄了，妄就会放下了。啊，贪嗔痴慢还是喜欢。还是舍不得放下，好朋友啊，道德仁义里不理他，好像对我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好处，排斥拒绝啊，这是什么？不知道真，不认识我。啊，不知道病，也不认识药。啊，病发作了，知道苦了，为什么得的病不知道，怎么样来治这个病也不知道，现在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我们身边上这些人，如果是真正学佛， 啊，真的把经听懂了，听明白了，真的依教奉行了，你的心态完全不相同啊。这娑婆世界是妄啊，极乐世界是真啊。六道轮回是病啊，啊，念佛求生净土是药啊。你真搞明白了，你能不干吗？啊，我们没有真放下。还有许多牵挂，还有许多杂念，那是什么呀？愚痴、迷惑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心态就不是这样的啊，所以真回头啊，不容易，真难。下面说，是为能了别真妄，了是明了，别是分别。啊，真正明了分别是哪是真，哪是妄，通达实际，实际是真心。真迹啊，明心见性的叫实际啊，啊，知众生根啊，知道众生的根性，应病于药啊。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的学佛人在大乘佛法来说，只是种善根而已啊，这一生得不到受用。啊，在现前不能离苦得乐。啊，将来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就是只有善根呐，不得真实利益。啊，我们这一次下定决心，应病于药。啊，把所有的经教都停下来，不讲了，专讲这一部《无量寿经》。专讲黄念老这部注解，为什么？这是良药啊！真能治病啊！啊，如果我们把这部经听懂了，听明白了，能够依教奉行，啊，确实能解决我们现前的问题，啊，肯定可以帮助我们烦恼轻，智慧长，啊，帮助我们调整人事关系，我们跟一切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啊，化解冲突，我们自己好了，家庭好了，社会就好了，国家就好了， 啊，世界才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啊。他真的是阿弥陀佛啊。啊，如果真觉悟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那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来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真正得大圆满了。啊，这叫真正的善知识。啊，又安乐极以法俱净。曰，引用法俱净上说的，佛言善知识者能说圣法啊，哪些是圣法呢？为空无相无愿，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然于毕竟空中直然建立一切佛法，是为善知识。这是真正说的神，这个不是假神啊。空无相无愿是大小乘法里头叫大三空三昧啊，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这是谁的境界呢？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有我就不平等啊！只要有我，平等就不见了；只要有我，就有业有报，就有因有果啊！真的无我了，这些真的没有。啊，那我们想想呢，阿罗汉有没有到这个境界？没有，阿罗汉无我了。阿罗汉不是无我，阿罗汉不承认身是我，他还有我执。啊，《金刚经》前半部所说的破思想。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是破四相啊。但是他还有习气，习气没断呢。金刚经后半部破四见，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见是什么？念头，还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都没有了，才真正叫无我。啊，这是什么境界？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这种人的境界。啊，那换一句话说，说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他们还是有业有报，有因有果啊，这个一定要到十报土啊，也就是超越十法界了，才能说无业无报，无因无果，这他真的是神的啊。那严格的来说，十报图里面 三贤菩萨，这是华严经原教啊。啊，摄住、摄行、摄回向，三十个位次。啊，十宝图里的一共有四十一位菩萨，后面是十地等觉，这十一个位次，前面三十个位次。业报因果习气还都在啊，没有干净啊。啊，什么时候真正干净？佛常讲八地以上，大乘法里头莲妙觉果位总共是五十二个位次，五十二个位次最高的五个位次没有。这几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八地以上啊，七地之前呢、啊，还有余习啊，还有习气啊，四绝对没有了啊，但是习气有啊，才知道啊。这个几这几几句话了，太深了啊！真正善知识能说甚法？那这个真正善知识又不是普通人，决定是法身菩萨啊！不是法身菩萨做不到啊！那么在中国历代，确实祖师大德当中。有不少法身菩萨啊，慧能大师是的，慧能大师会下啊，就是他的学生当中有四十三个啊，正德的境界跟他平等，都是明心见性啊！诸佛大菩萨应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啊，在中国有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化身来的，一真善知识啊！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再来的，那这都很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的，还有。真正再来人身份没有暴露的，我们相信比身份暴露的人会更多啊！这些人能说甚法啊？但是你看看真正是佛菩萨啊，他能够于毕竟空中建立一切法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确实证得空无相无蕴三昧啊，这几句用在释迦牟尼佛身上完全相应，是释迦牟尼佛现实的写照啊！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世界，然于毕竟空中自然建立一切佛法。那什么呢？为我们讲经教学四十九年 啊，给我们讲有，给我们讲空，最后给我们讲空有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建立一切佛法。啊，初级的佛法初学给你讲有。啊，你懂啊，有因有果，有业有报。有六道轮回，有十法界。啊，这一些众生先前生活在其中，你跟他讲，他很熟悉，他完全能接受。啊，那么佛的教学是慢慢把他向上提升。啊，49年讲经教学，前面12年是奠定基础，啊，阿含教，啊，这个基础是什么？先把人做好啊，啊，人都做不好了，怎么能成佛呢？没这个道理，先教你做人。啊，小乘教里头教你怎么做一个好人，这个分量非常之大。啊，跟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是中国圣贤教的核心的。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奉行，所以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啊，政治出现大治盛世啊，是教育成就的，不是别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什么成就的？阿弥陀佛的48愿无界修行之所成就。啊，离开教育就错了。离开教育决定要走下坡。啊，决定会走向灭亡。一个家庭，你家庭家能不能兴旺起来，靠教育。你怎样把你的小孩教好？啊，下一代他们的成就在你之上。成就里头最重要是德行，不是权位。不是财富啊，那个东西是好看，过眼云烟，很短时间就消失掉了啊。真正永恒经得起考验的是道德了啊。你有没有把家小孩教好啊？从小教他体会到道德啊，认真学习，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他在教他的小孩，世世代代的，你的家庭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中国自古到现在，以道德传家的，现在只有一家，孔子。啊，他们家教的好，世世代代这个教学不中断，不中断，现在断了，现在不教了。我在台湾跟孔德成先生多次见面，他感慨万千呢。家没有了， 这家破人亡啊，啊，所以现在中国家没有了，啊，抗战时候还有。啊，战后呢，没有了，完全瓦解了。啊，我们在安徽江南去看，有不少世家，房子还在，啊，变成古迹了，人呢，都没有了，年轻人都出去了。散掉了啊，只剩下几个老太太过看家人，真可惜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呢，根没有了啊，根没有了，要再能够恢复从前那样辉煌的政绩。啊，长治久安盛世的局面是决定做不到的。啊，但是老祖宗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德行，他们的方法留在经典里头。如果有人发心去真干，还能够做出一个榜样，那可以做一个实验区小区，啊，把古人这些理念方法经验做出来，让现在人看看，跟现前社会做个比较，哪个好啊，也许还有个转机。如果没有这种试验的特区，那肯定就亡国了。啊，文化亡了，国就没有了。国亡文化在，不会亡，会复兴。文化要亡了之后啊，那就永远灭掉了。啊，这个世界上四大古文明只剩中国了，其他都没有了。中国现在也走向，快走向没有了。啊，古文明在这个世间消失了。啊，谁发心来做？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现在确实到了最后的关头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救，以后想救也没法子救了。啊，机会失掉了，最后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善知识，无限的感慨。啊，善知识之所以了不起，就是他对于诸法实相彻底的明了，在毕竟空中直然建立一切法，善知识者视如父母啊，养育如等菩提身故啊。这下面从比喻上说，善知识多重要，人不可以没有善知识， 不可以不亲近善知识。啊，善知识者，是如眼目啊，能见一切善恶道。啊，善知识者是如大船，运度如等，出生死海故。生死海就是六道轮回。我们沦落在六道无量劫了，生生世世出不了啊。啊，可是确实有很多不知道事实真相，他永远没有想到我会要出力流动，没想到。啊，遇到善知识，听到善知识之教，晓得事实真相，想求出力，找不到门路。门路有佛家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帮助你处理啊，可是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啊，跟利的人是他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他能出去了，根性差一点人不行啊。修定得不到定，得定不能开智慧，占绝大多数。啊，确实少数人成就了。你说历代修行人多少？有几个人成就？啊，没有遇到净土法门，没有遇到念佛的法门，遇到了，对这个道理搞不清楚，搞不明白，对这个法门就半信半疑，没有认真修学，这机会又当面错过了，这占的比例很大。啊，如果真搞清楚、搞明白，不难。净宗修学的总纲就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就成功了。啊，可是净宗是诸佛如来都说这是难行之法，哎，可是他做起来容易，难行易行。啊，早年我跟张家大师，大师告诉我，大乘佛法知难行易呀，因为知难，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啊，行真容易， 啊，只要你发真诚心，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看弥陀经上讲的，要多久时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你就成就了。上上根人一天成就，一天凡夫成佛了，你能相信吗？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一个故事，一个例子，宋朝盈科法师，啊，这是个出家人，破戒的比丘，啊，他劣根性很重，就是习气烦恼很重，啊，自己没法子控制，啊，所以破戒、犯过这些事情特别多。那么还好，就是他有点善根。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所作所为必定堕地狱。那么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了。啊，给大众同参道友也是忏悔，也是求帮助。啊，有没有方法帮助他不堕地狱？有一个同学给他一本《往生传》给他看，啊，他看了之后痛哭流涕，受感动啊！啊，真正能往生到极乐世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啊，所以他真正发心念佛，啊，疗房门关起来，念了三天三夜，啊，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三天三夜，真诚到极处，居然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你好好的学，等到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啊，盈科法师听了，跟阿弥陀佛说：“我习气很重，自己没办法控制，如果再活十年，不知道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这个人聪明啊，啊，真的是知自有自知之明啊！啊，阿弥陀佛就答应了，那就告诉他，好吧，那就三天之后我来接你。为什么阿弥陀佛不马上带他去，要他做一个好样子给后人看？啊，他这个听到阿弥陀佛三天之后来接他欢喜了，这法门打开，告诉大众三天之后往生，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了，他不是个好人吗？啊，在寺庙里大家都瞧不起他吗？好在三天不长，大家看着，看你三天往我生。啊，三天到了，要求这些同参道友，大家念佛送他往生，每个人都欢喜啊，我看看你怎么往生。啊，果照他说的时辰，啊，大家集合在大殿里面， 送他，念到一刻钟，他向大家宣布阿弥陀佛来接引我，我跟他走了，这就真走了，又没有生病，真走了，这不是假的了啊。他念佛念经三天啊，三天三夜，跟弥陀讲的，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他真三天走了。那我们念佛口里说往生，我这里挂个牌子，一个星期之后决定往生，你敢不敢来念？你看到一个牌子吓跑掉了，你还敢来啊？这七天就要死了，这还得了啊？所以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盈科法师怎么行？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他知道他在这个世界受不了诱惑啊，经不起这些诱惑，他一定会做错事情啊！想离开这个世界，那个心恳切，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他能，我们也能啊，个个都能啊。啊，问题就是这个心不真的，假的，心口是两桩事情。啊，人家是心口，一样事情。啊，所以他能够成功。这样的例子世世代代都有啊，只是没有把这个往生的人一个一个都记录下来两千年来，从慧远大师应该是1700年啊，东晋时代圆公大师建立第一个念佛堂，江西庐山东林念佛堂第一个啊，这是中国净土宗专修专弘第一个道场啊，我们尊称慧远大师为净宗初祖，那的中国净宗初祖所以遇到这个法门一生决定成就，遇不到这个法门一生很难成就啊，只是种一点善根而已。善知识者是如还神，这个是丝带子啊，丝带细长的丝带，丝带虽然很轻，可是它拉的力量很大，它能拉很重的东西啊，所以说能玩如等出生死故啊啊，这就是比喻啊！啊，他能够把你牵到了生死出三界，所以这个几句比喻，比喻得非常之好，说明我们学佛一定要依靠善知识。啊，不依善知识，真正的学，我们这一生得利益不多。啊，真正得大利益，一定要依善知识。该经复云：啊，这个经就是安乐集乐的云的发句经。 一切众生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亲近善知识，请问法要啊。啊，这个法要就是修行重要的法门，重要的方法。啊，重要的方法无过于看破放下。啊，你真正看得破，真正放得下，这才行。啊，这些重要的开始，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要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提起关照功夫，我们才不会被外面环境啊迷惑了。在中国过去一般关照都用金刚经啊，因为金刚经是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听这部经开悟的，随着慧能大师这个名望，这部经的身份也提高了，真的变成中国第一经，家喻户晓。以前读书人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些境界，顺境生贪爱心，逆境生嗔恚，生怨恨，把金刚经这两句念念就消掉了。啊，贪爱是烦恼，嗔恚也是烦恼。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不生智慧呀。那如果你真正晓得所有境界不是真的，能做如是观好啊。啊，你在境界里头永远保持如如不动。这是功夫啊，这定功啊，啊，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干扰，这就对了。啊，盈科法师做不到，顺境他就贪念，逆境他就成慧，所以就造业，他害怕了。啊，这个人懂得因果，所以他还有救。他要不懂因果的话，他就没救了，肯定到三途去了。啊，常年听经，慢慢的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去了解了，了解的越多，了解的越透彻，你就真的会放下了。啊，放下贪念，放下嗔恚，放下愚痴，放下傲慢，再放下怀疑，你在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你念这句佛号啊，就功夫得力。 人家能够把阿弥陀佛念来，我们也能把它念来啊。阿弥陀佛没有偏爱，佛心平等，全凭感应，我们有感他就应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这一部经这个注解是最详细的，最透彻的啊，那你要想知道，你就好好去读这部注解啊，去念这部经，你的愿望一定可以达成。法华经，妙庄严王品，有这一段经文。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以化道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后头一句就是发菩提心。啊，说明善知识对我们太重要了。善知识老师啊，敬业三福头一句就教导我们孝养父母，奉师老师。啊，今天这个社会麻烦就出在这里，人从小没有学过啊，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啊，现在儿女对父母无礼啊，学生对老师一点礼貌都没有，甚至我听说还有一些学校让老师批啊，这学生批评老师这老师还能教书吗？而学校重视学生的意见，学生对老师批评不好，老师下个学期就解雇了，学校就不要他了。那么老师还能教吗？如果老师是为了生活，是讨好学生，学生能学到东西吗？啊，考试，学生要求老师考卷先发给我们看看，让我们个个都满分。老师要是不肯的话，你下个学期就别来了，我们不喜欢你。教育到了这样，下一代怎么办？我们能想到这个社会呀，一代不如一代了。中国古人常说啊，严师出高徒啊。啊，现在的家长配合学生，不配合老师。老师可怜了。啊，这个教育沦落到这种程度，也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情， 那我念小学的时候是中日战争，是那个时代，啊，所以上一代的老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从小就学了尊师重道，啊，印象很深刻。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农村里头有私塾，啊，我们家乡乡下读书的风气很盛，那是桐城派的老家，啊，受这个影响，就读书风气很盛。啊，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上学，啊，父亲带着我，我们亲戚家里有个祠堂，他们家的祠堂，私塾就利用祠堂办学，只有一个班，同学大概30多个人，那我们是最小的，6、7岁最小的，同学最大的有13、14岁，啊，这么一群小孩在一起，啊，上学那一天，父亲带着我，带了礼物供养老师的，啊，进了学堂。祠堂的大殿改为礼堂，啊，当中供了一个大牌位，孔子，啊，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啊，那几个字我都认识了，啊，供个大牌位，老师站在孔子牌位的旁边，同学站在两边，两排，我们先拜老师，啊，拜孔子，像孔子的像，行3跪9叩首的礼，古礼啊，啊，3跪9叩首，那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啊，我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3跪9叩首的礼。你想想看，爸爸对老师3跪9叩首，老师的话敢不听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老师跟家长在表演教学生尊师重道，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啊，一生当中永远不会忘记。啊，尊师重道是这么学来的，不是家长教讲口讲不行了，做出来给看了。啊，不听老师话，受了老师处分了，老师来说打手心罚跪。啊，回家去告诉父母了，父母明天会带着礼物到学校去，又给老师磕头，感谢老师管教。啊，家长跟老师真配合啊，把这小孩教好啊。啊，尊师重道是家长教的。孝顺父母是老师教的，这换着教啊，老师不好意思说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尊重我，这话说不出口啊。做父母的，我是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孝顺我，也说不出口啊。啊，所以教孝亲尊师是老师的事情，教尊师中道是父母的事情，这样把小孩教好。哎，现在没有了。现在是父母站在 儿女一条线上，把老师看作对头，跟他对立，这就完了。啊，所以我十岁之后离开家乡了，啊，那时候战争爆发了，中日战争爆发了，啊，我念小学，啊，那是现在学校政府办的这个正规学校了，啊，不跟私塾完全不一样的，啊，可是父母对老师还是非常恭敬。啊，没有三跪九叩说，还是三鞠躬。啊，见老师还是先三鞠躬的。啊，如果在学校犯了错误，被老师处罚，啊，我父亲第二天一定到学校去看老师，感谢老师。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以后什么，再不干坏事了。啊，为什么呢？干坏事，你看看父母要来跟老师道谢，还要跟老师送礼。啊，我们就自动注意了，不干坏事了。受一次教训的时候，再不做第二次错事了。它真有效果。啊，所以现在的学校不像学校了，啊，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这是讲善知识真的重要，啊，真要重视这桩事情。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这一段更精彩了。于真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应如圆觉经所云。啊，我们要想真菩提，真菩提就是成佛道。啊，要想真正成佛成菩萨，那这个老师是关键啊，太重要了啊！你得要找好老师啊，求友之道，这就是亲近善知识，亲近老师之道啊，应如圆觉经所言。圆觉经上有这么一段话。末世众生将发大现，末法时期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发大现，想学圣贤，想学佛菩萨，啊，希望消业障，长智慧，啊，求善知识于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着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很清净，事有助过，赞叹反省，不令众生如不虑矣，求如是人呢，皆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非常好啊，求善知识，过去老师教我们要求什么样善知识呢？ 有修有正，这是我们决定要求的。可是在这个时代没有了，这个时代有修的人已经不多了，有正的人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其次就是能真正了解经义，能修行，没有正果的。那他所学的东西，他还能做到。啊，如果实在没有，他做不到。但是他讲的没讲错，也行。啊，他做不到，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最好。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学生成就啊超过老师了。老师能说不能行，学生能说能行，啊，这也是个好老师。啊，最怕的是老师知见不正，那这个人就不能跟他。啊，所以关键呢在知见。那么在今天确实找一个知见正的人呢很难很难。啊，我这个年代碰到了三个。那个时候还有。啊，我遇到的是方东伟教授、张家大师。啊，李炳南老居士，啊，这三个人不但是正知正见，还真修行，啊，真正可以做我们的榜样，这真善知识啊，啊，亲近善知识，不怕苦。啊，你真正想学，在现在这个时代，所谓嫉妒障碍，决定不能避免。啊，那怎么样呢？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你要不能忍，哎，不学了算了，别的地方去吧，你机会就失掉了。啊，我遇到的障碍就很多。啊，我绝对不离开老师。为什么？老师没有叫我走，我绝对不走。除非老师自己叫我，你去吧，那我只好走。老师没有说这个话，任何人想什么方法逼着我走，我都不会走。啊，能忍辱啊，能受得了啊，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你在这个地方学，啊，同学很多，信徒更多。李老师虽然是个在家人，他创办这个联社。我跟他的时候，他的联社已经十年了。啊，联友有多少人呢？有20万了，真了不起。啊，所以他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啊，你说这么多人当中，啊，有人瞧你不顺眼，欺负你。啊，你要是不能忍受，你就离开了， 你什么都学不到了。啊，我们是来学习的。来学习呢，那就得学习忍辱波罗蜜。啊，无论用什么方法比我，我自己也知道，我就是不走。啊，我不学成，我不会离开。那个时候有一些好的朋友，我说过了，跟他们讲过，我说我学成之后，我不会再到台中来了。哎，没有学成，我绝不会离开。啊，我在那里住满十年才离开。啊，这些都是古大的。老早年就说过，叫同行相欺啊，同学们嫉妒你啊，心中里头也有少数啊，有拥护你的，爱护你的，哎、啊，有嫉妒障碍啊，所以这是说明求有的。重要圆觉经里面特别是提出末世众生啊，求善知识，你真正想修行要求一切正知见人啊，我们注重这一句正知正见用什么做标准呢？经典，他的思想不违背经典，他的言论不违背经典，这就是一个正知见人啊，经典是标准啊，如果他所讲的他所教的跟经典不一样，我们就要小心谨慎了。啊，为什么呢？如果跟他走了，走上邪知邪见，我们就吃亏了，我们就错了。啊，染上这个气氛以后再回头很麻烦。啊，那怎么办呢？离开了。如果这个人他所讲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他的谈话都跟经典跟圣贤这些典籍通通能相应，这个不容易，非常非常之难得，那你就不能离开啊！甚至这里讲的好啊，啊，心不住相，不住声闻缘觉境界，这是一桩一桩事情。心不住相，这个难，这就不是普通人了。啊，不着声闻缘觉境界是小乘境界啊，那是修大乘的啊，虽现尘劳心很清净啊，他工作量大，我们在台中看到李老师他的工作量是一般人五个人的工作量，年岁那么大，我跟他的时候70岁，我离开他的时候才80岁，十年。啊，五个人的工作量啊，那么大的年岁，他能受得了？ 啊，七十岁的时候，你看他那个人，大概也好像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啊，精神体力旺盛呐、啊，啊，心地清净。啊，事诸有过呢，赞叹反省，就有些都做不到啊。自己做不到，别人做到，赞叹别人。啊，自己谦虚，自己忏悔，啊，那个人比我修得好，我不如他。啊，不令众生入不虑矣。自己戒律有些做不到的，希望别人能做到。啊，这些是正知正见。心量大，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那你跟他就对了啊。所以求如是人呢，即能成就无上菩提啊。下面是念祖黄念老说的这句话，毕竟是圆觉经里面所说的，欲求善知识，首须求知正知见之人。啊，正知见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下面说的，圆觉大所谓善达觉性，不应修身，觉则无疑明正之心。啊，这底下是注解，觉性者，性觉妙明也。善能通达本有性觉，故云善达觉性。本有觉性，不从外来。非因修德，故云不因修身啊。因此正是行不道处啊。啊，这就是自信的流露。啊，觉则呢，善能分别诸法相，就是说他能对于经教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这样的人才是善知识啊，这样的人一定要亲近啊，我们跟他接受他的熏陶，慢慢的熏养成正知正见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